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基层宣传工作人员白都山地区革命战基地踏访行军开始。踏访行军队出发仪式20号在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前举行。参加者先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仪式上，报告人和发言者指出，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是先军革命的起点和朝鲜革命的根基，是拿一万金也不能换来的我国革命万年财宝。全体踏访行军队员都要深入学习白头山诸绝伟人的伟大和先军革命的不灭历史。出发仪式结束后，踏访行军队员们参观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拜谒了惠山革命烈士陵园。